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前铺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的故事。我知道一位老厨师，他在北京城住了半个多世纪，又从事中餐烹饪40多年，亲手操持的婚宴酒席啊，那是数不胜数啊。尤其是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北京人办桌酒席，那桌越摆越多，标准越吃越高，一掷千金不心疼，万元请客不新鲜。但是呢，真正给这位老厨师留下美好而温馨的回忆的，那是在他小时候，那是北城根居民院里十分普通的一个婚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徐徐到来话北京。今天呢，咱们就说说北京的民俗，说说上个世纪50年代北京的婚宴。那个时候啊，北京人大多数不富裕，可人与人的关系特别的亲近，左邻右舍有事相帮，仿佛一家人一样。那住前院那个电车公司上班的那个吕家哥哥要结婚了，新娘子是北新桥邮局的，呼，整个这一个大院就热闹起来了。住北屋那个大全和人啊，贺大婶喜上眉梢，飞针走线缝制新人结婚的那个新被花。西屋里呢，那孙阿姨她是小学的美术教师啊，帮助剪喜字、剪窗花、剪彩链。其余十几户人家是全民动员，干嘛呀？攒食用邮票，省下那个石本上的白糖、粉丝、黄花、木耳、淀粉，供给吕家这个婚宴酒席。那真是大院啊，亲如一家呀！您听着有意思吧？尤其有些个经历过50年代的老人们，您听着是当时那感觉吧？哎，其实啊，有意思的还在后边呢。到底他们会怎么做呀？您得听我徐徐道来。 徐徐道来话北京，让您越听越爱听。对节目您有话要说，上新浪微博呀，只要您关注徐徐道来话北京，发私信、写评论、点播段子、提意见，还能预知节目内容和精彩的地面活动呢。您记住了，新浪微博徐徐到来话北京。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北京的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今天就让我们在北京故事这个单元跟您说说民俗休闲，继续给您说说北京的小院婚宴。这婚礼举办的前几天的傍晚，哎，几个半大的小子呀，正在井台边上啊，拿那个水枪啊、滋水枪打水仗呢。住后院蹬三轮那连二伯，领着一个大胖子，一直够奔吕家。哎呦，没多一会儿啊， 就听那吕家那个吕奶奶格外客气，那话就传出来了。哎呦，这是咋说的这个啊？咱小门小户办个事儿，您把东兴楼的王师傅给请来了，您这是多辛苦您，您多辛苦。就听那王师傅回答了：“太太，给您道喜了啊！咱不是外人，我跟俩二兄弟是哥们儿，酒席的事儿没事，我给您卖膀子力气。”呵，婚礼那天，结婚本家这老院子里喜气洋洋啊，挂红旗，贴双喜字，张灯结彩，槐树下边摆着圆桌面、八仙桌。男女老少是笑语喧哗呀，靠东墙是临时盘的灶，搭的案板，扎着围裙，满脸油光，那王师傅就跟魔术师似的，六冷八热，色彩纷呈，煎炒烹炸焖的溜哦，呵，香味扑鼻。等到一开席，这院里的年轻的姨呀、姑啊、姐们临时客串招待员，冷荤热菜争先恐后的往桌上一摆，呵，漂亮，好啊。最后呢，就听这个连二伯高声大叫说：“拔丝上桌喽！”一盘拖着长长糖丝的甜菜就上来了。这时候啊，院子里有名的那嘎三儿他就说了：“哎，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别吃了，先别吃呢，我发现了一个秘密。”大家伙一听，什么秘密啊？哎，大家仔细看看，仔细瞧瞧，瞧瞧看看，咱们这都是拔丝山友，新娘那儿啊，拔丝莲子，这怎么回事啊？这不公平，不成，不公平。当然这是开玩笑啊。那王师傅一边刷着锅一边也乐了，废话，新人那桌上拔丝莲子啊，那叫连生贵子，你想生什么呀？我生什么？嘎三一瞧这拔丝山药，我生一山药蛋。嚯，这全院子是哄堂大笑啊。别看是一家结婚，那是全院子的喜庆的节日。 徐徐道来话北京，让您越听越爱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今天呢，我们在北京故事这个单元跟您聊了老北京的小院婚宴，怎么样，够红火够意思吧？其实生活呀就应该这样，咱们现在都住楼了，街了街坊的都不走动啊，我们家对门住的是谁我都不知道，这还真没有过去住大杂院的时候那种感觉。哎，刚才咱说了婚宴啊，婚宴上有一道菜一定有，叫四喜丸子。为什么一定有啊？这讨喜气儿啊，四喜丸子呀，啊，福禄寿喜。也有人说呢，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这是四喜。还有说富于健康、和谐、愉快啊，等等等等。反正四喜四喜就什么喜都能加上。一般的婚宴酒席准有这四喜丸子，为讨个喜庆。那这四喜丸子它是怎么来的呢？感情这个呀，它跟慈禧太后有密切的关系。在1901年，这个辛丑条约签订以后，逃到西安的慈禧太后就得返回北京了。路过河南的时候呢，他要尝尝河南的特色菜，当地的官员就让厨师献上了一道叫四季丸子，就是一年四季圆圆满满，丸子不是圆的吗？喝老佛爷吃好吃啊，这不错。本来呢，当地官员觉着慈禧吃完了顺利的通过了就完了呗，没想到慈禧这一行随行数千人呢，车辆有上千辆啊，从西安那是逃难回来的呀，这本来是丢人的事儿啊，他非得摆谱，沿途让老百姓搭彩棚修道路。毕竟我是皇太后，我回来了，回銮，我回北京，你们得啊，让我得有点谱。可上知下派，当地官员就借这个机会征粮收款，闹得民不聊生。所以呢，一个厨师啊，在做这四季丸子的时候，就一边做一边解恨，炸死这个祸国殃民的慈禧。您琢磨呀，当时还是清朝呢，您咒骂老佛爷那是灭族之罪呀，可不但这个厨师想骂，别的厨师也想骂呀，可那怎么办呢？哎，于是啊，人们就用慈禧二字的谐音把炸慈禧改叫炸四喜。 哎，慈禧丸纸就是慈禧完了纸了，这改叫四喜丸子，有这么一个历史的小故事。好了，今天咱们北京故事这个单元呢，回顾的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老北京小院的婚宴，也跟您聊了四喜丸子这个历史的小故事。下边呢又到了我们周末听相声的时间了，今天呢要听的也是一段我跟王文林先生说的红事会，这也是我写的一个作品，反映的是新北京的这个婚俗。今天呢咱还是先听上半部分，下次节目再听下半部分。 听着都过瘾， 没错， 都不想出来， 是 希望人再唱一段 啊 啊！但是我们今天也拿演出费了啊， 还得出来， 哎，不演也不合适。 是 刚才我听着都有点入迷了。 是 裘云老师， 好， 正宗的裘派， 没错， 前面也好啊。 是啊， 郑岩， 好， 我们好朋友 谈判 啊，我们刘老师 啊 啊，刘拽派， 对 啊 啊，这个 啊是拽派花脸、啊、花脸唱的确实也好， 不错， 真不错。 对，他也好戏， 对不对啊？ 他也懂戏。 刘洪怡老先生， 哎，好，他能 好一辈子戏。 对，没错。 那我得问问您 啊， 咱就拿刘老先生来说 啊， 您说他这戏唱的好不好？ 好啊，好啊，他这个发挥的特长啊， 不是，您得想明白了再说。 是， 他唱戏好不好？ 好啊， 好 啊， 那干嘛不唱戏去？干嘛跟这说相声 啊？他不是没戏好就这儿来了吗？ 什么叫没戏好啊？ 他这戏没学好啊？ 没有， 就上这儿来了。 这说明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甭管您会多少 啊， 最挣钱的是您最擅长的那个。 哦，拿这养家糊口。 哎，刘洪怡老师花脸唱的不错吧？ 好， 到戏班里可未必唱得了头牌。可未必挣得着钱、 哦、是没错，你要这一提刘洪怡这都嚷嚷了、哦、你 是吗？ 啊，是，其实听着瘆得 慌啊，就说刘洪怡啊， 啊， 好嘛，吓死我了下回不说刘老师了不过确实 啊， 他说相声挣得比那个多 啊，他倒是有点 达到的艺术水平高 啊，是啊， 所以人家说相声不唱戏 啊，这能养家糊口啊， 对不对？ 没错， 还是这句话，您拿什么挣钱，肯定是您最熟悉的、最擅长的那一门功课。 那没错啊，扬长避短啊。 何云伟 啊， 知道何云伟拿什么挣钱吗？ 说相声 啊？不不不 啊， 胡说！ 怎么胡说啊？ 何云伟说相声玩票， 人家那算玩票， 他上我们这儿说得给我们钱， 人。 你知道吗？ 是吗？人都玩着春晚去了、啊、人给你钱 啊？他那给没钱，给没给钱不知道，咱们啊，反正、 哦、 上我们这儿说的给我们钱。 那他专业干什么？ 专业开公司，叫人家自个儿有一门最灵的、最熟悉的，拿那个挣钱。 哎呦，这我还真不知道，他开公司、啊、 开公司， 他开什么公司？ 专门卖增高用品。哎， 你等会儿， 这叫久病成医呀、啊，他自个儿就都了解啊。 不是，您说他怎么开增高公司 啊？卖增高用品啊？ 就这个还卖增高的？ 他使了二十多年增高用品了，人家熟悉呀、啊、他能跟你 二十多年才这个啊， 他能跟你说上一万多个牌子来，这些个牌子全不管用啊，对不对？ 哦， 什么都使过，增高鞋、增高鞋垫、增高支架、增高秋裤，连增高内裤都穿过， 也没长多少个儿啊。 你没有成功的经验，还没有失败的教训。 哦，他懂这行了。 对呀、 啊。哦， 那再拿一个人举例子。 谁呀、啊？ 王文林先生。 我， 是说相声挣钱吗？ 是啊，我这家世世代代指着吃啊。 说瞎话。 怎么着？ 您这说相声也是玩票。 我这岁数是玩了， 正经拿什么挣钱？ 拿什么？ 民俗，对吗？ 啊，这倒是老北京，我知道点 婚庆你看看怎么了，这是一提结婚怎么都这样了，都 都看见晚饭了都。 不是，我还真是我就是懂这行，我指那吃也是。 现在结婚的多多呀。 没错， 您结个婚找婚庆公司 啊， 随随便便给您来个花门，来个摄像，40000。 得这价， 设计点什么传统的礼仪，60000 啊， 都是这个。 对， 他们能有王先生懂吗？ 那没我知道的多。 王先生这一辈子结这100多次婚， 没有。 那人家，你等会儿， 您打算把我累死是怎么着？ 什么叫累死？ 我结100多次婚。 您听我说完了， 啊、 想结100多次，曾经试验过，成功就那一次。 我也是一坏老头儿， 不是之前见人家 啊 相亲 啊，那有那有， 对不对？ 有， 哎，100多回都没成， 是 因为头回相亲，第二天人本家就给领回去了，啊，人爷们儿就追了 啊。我找的都是寡妇是怎么着？ 不是也有拐卖过来的？ 不是，您说我这怎么本家还给领回去了？这个 就说这意思 啊。什么意思？ 您头天刚相亲，第二天人家跟别人看上了 啊。这倒有， 跟您没缘分 啊。这没缘分， 对不对？ 是。 但是最后您找这媳妇儿好不好？ 可以。 真是结婚那会儿有40多。 我40多也多了点了， 对不对、 啊、 那会儿您媳妇儿20多。 你这干什么？ 到现在也是 啊。 现在王先生您64吧？ 啊，对， 63、64 啊。 媳妇儿刚40出头， 没错， 看着捯饬27、28的似的， 像， 对不对呀？ 是， 就是因为您对婚庆这一块太了解了。 这倒是， 把所有的钱拿出来 啊， 投资 啊， 让自个儿媳妇儿开一个婚庆公司。 对，没错。 挣钱啊。 就是啊， 都按老北京的传统。 哎，这北京的风俗特别。 您看现在婚庆公司都在好点的国贸 啊， 华润， 是 租一层租半层 啊， 那不成， 那不是洋范儿了， 那没有中国老北京味儿。 对， 人王先生他们家这婚庆公司， 那 媳妇儿当总经理，对吗？ 没错，他张罗着， 专门在前门外 啊， 老北京那胡同里边， 你瞧， 租了一个院子， 这才有北京味儿呢嘛！ 独门独院， 没错， 院子还挺大 啊。 门口挂上牌子，婚庆公司， 是没错， 对不对？ 没错。 公司里边人完全按照老北京的风格给您排列， 这才有特色。 您上一般公司去过吗？ 去过。 一进门是什么？ 前台啊， 有一台， 对， 一个女同志坐在那儿 啊。 您一来，我找人，你找谁呀？ 啊， 站都不站起来。 是啊， 那哪行啊？ 没错。 您家这公司可不假， 跟他不一样， 4个前台， 哎，对， 全都站在大门口。 你瞧， 穿的得漂亮， 那是 前台吗？ 对呀、 啊，啊，呵，小吊带 啊， 裙子到这儿， 是， 哎，有开气儿啊？ 没有， 嗯， 这裙子都到这儿，再开气儿就到嘎吱窝了。 反正它漂亮啊， 好看， 得往好看里捯饬啊。 是啊， 往这一站 啊， 亭亭玉立。 是， 每个人手里拿一手绢， 哎， 冲着客人招呼 啊。他们就不敲玻璃了。 什么叫敲玻璃？ 不是，您瞧您这模样， 前台呀、啊， 哦， 你得热情一点， 热情大不了， 这样这公司的业务才能好呢。 也倒是， 除了前台还得有什么呀？ 那还得有保安呢。 你看，公司得有保安吗？ 没错，要不然不安全。 一般的公司那保安什么样啊？ 就是大壳帽，就是这样。 哎，不行 啊， 没有北京味儿 啊。那是 没有文化呀。 对， 北京是文化古都， 哎， 保安也得有文化。 哎，对，得有水平。 您到处招没招上来，找您自个儿俩舅爷 啊。对，没错， 大舅子二舅子 啊，让他们来吧。 公司门口一站， 哎， 保安 多好， 俩人有文化。 哎，对， 清华大学毕业的， 没错， 对不对、啊、 土木工程系。 哎， 嘿， 人大舅啊， 啊， 来一光头， 嘿， 最时尚的， 多好， 光头 啊， 纹了一脑袋纹身呢。 哎，您等会儿，啊，不是，怎么纹一脑袋纹身呢？ 纹头发呀， 那还不如买一头套呢， 这样显得有身份。 哦，头发够贵的， 呵，横眉立目啊。 哦， 那衣裳咧来着 啊， 露着护心毛， 呵， 腰上大板带，兜裆滚裤， 呵， 板带上戳着一把囊子， 这是有学问人，你知道吗？ 这没学问了。 怎么？ 您说这跟地痞似的呀？ 不是，这个大舅爷呀，经常在南城， 哦、 所以他沾了一点这个土腥味儿。 哦，有点。 二舅也好， 那是人家是北大的呀。 对呀， 北大中文系， 北大中这是，是吧？什么什么系毕业的呀？是不是？有文化， 那 往那一站，书生一样。 没错， 正经的西服， 哎， 黑西服， 嗯， 笔挺， 多好， 这显着对人尊重。 没错， 打黑领带， 哎，这才雅致， 对不对？ 对， 梳偏分， 偏分， 哎， 怎么叫偏分？ 这头发不能从中间分， 中间这成汉奸了， 啊，中间这叫中分， 哦，中分， 得打偏分， 哦，这么样， 哎， 哦、 您那不成，您这一九了，这个，这不成。 我到不了， 哎，偏分是三七为最好。 怎么叫三七啊？ 一边三成，一边七成。 哦， 哎，这么一分， 好看。 头发是三七的， 是 眉毛也是三七的， 这风度也不怎么样。 不是，我挺好的。 哦， 哎，往这一站啊，稳稳当当。 哦， 穿着西服， 是 微风吹过，把这个西服的下摆稍微的吹起一点。 哦， 隐隐约约能看见皮带上别那把斧子。 我们这斧头帮是怎么着？ 有学问人嘛？ 这学问够大的。 古玩那里面是盘着玩的。 哦哦， 哎、 小斧子。 哎，对了，哎，这是保安。 保安， 一般的公司还得有那个大堂经理啊。 那当然了， 进屋的这进大堂得招呼 啊。是啊， 您见过吗？ 我见过啊。 大堂经理， 大堂经理，西服革履，大皮鞋， 嗯， 满堂里溜达。 没进， 啊， 没进， 这还没进。 北京人得讲热情。 哦， 大堂经理得是对襟的裤褂， 哦，这叫北京味儿。 哎、 哦， 挽着袖口， 哦， 手里得有器具， 什么器具？ 挺大的一个铜的， 铜 就装水的，这边有一口，这边有一半，有时候装茶水，跟手里提溜着。 您就说我们这前堂那就是大茶壶就行了， 不，反正他得拿着招呼客人呢。 哦，给人喝水。 对呀、啊。 哦， 您一般的大堂经理招呼客人怎么招呼？ 那是热情招待。 先生 啊， 那不成。 怎么不成？ 不是北京味儿。 那叫什么？ 大爷。 对，北京人爱称呼大爷。 哎，端着这大爷里边请，来， 走。 哎，大爷里边请。 有吗？ 这多好。 那你瞧这大茶壶多专业呀、 啊。哎。 音阶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听徐德亮演唱《北京小曲》。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现在呢，我们的节目，我个人还有我们的制作人小强都开通了新浪微博，欢迎您关注，在网上跟我们交流，我谢谢您了。那么刚才咱听到的是我跟王文林先生说的相声。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